完全不在意，若暂时分离，我心也凄凄。转过身去，不再回头，不是真的愿意，我不是真的愿意。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先头客栈开门喽。 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保护他。 哎呀，太优美了！哎呀，这谁唱？怎么能唱那么好听？ 真好听啊！ 对，觉得这个应该去参加超女。快女，那个什么中国新歌声， 对， 中国好声音， 对， 还有这个什么蒙面歌王， 年度总冠军， 对， 风四娘。 好啦，这个开个玩笑哈，祝大家晚高峰快乐。那么今天周五啦，哎呦，四娘，我的心呢，现在基本上已经飞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今天晚上我需要坐上那火车去拉萨，跑掉了是吗？今天要这个周六周天嘛，是吧？这个给自己安排一点点的出行计划，其实还是蛮好玩的。 所以呢，在祝大家晚高峰快乐的同时哈，还是要祝大家周末快乐。 对，周末快乐。 到了周五就会格外的开心。当然啦，更开心的是什么呀？ 送什么呀？福利是什么呀？ 对呀、啊，更开心的是礼拜五的晚上能够听到先偷客栈， 对， 能够抢到好吃的、好玩的，而且全部都是免费的，或者是打折的。我觉得这简直是最爽的了，爽的不能再爽的一件事情。 对， 哎，爽歪歪。好了，那这个我们说一下哈，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什么？你看。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来自 听妈妈的话， 对，周杰伦，然后这一首歌呢是刘惜君，名字叫做那时候的我。你想到了什么？ 想到了妈妈。 哎，想到了小时候、哎、对不对？ 对。 那我先问问雕哈、你这个你最喜欢你妈妈做的什么？ 那个啥，我妈不会做饭、是我爸爸。 搞半天是这样哈。那你最喜欢你爸爸做的什么？ 包饺子。 哎，饺子。 对。 哎，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吗？我最喜欢我妈妈下的面条。 为什么呢？ 哎，你看我一直到现在在北京生活这么长时间以来，隔三差五，哎，我妈就给我顺丰一下在家做的手擀面。哎，因为我不会做呀，市场上买的又没有妈妈的味道呀。所以呢，我妈就经常隔三差五的顺丰一下，隔三差五就顺丰一下手擀面，让我在北京，哎呦，隔着千里之外都能够吃到新鲜的妈妈做的手擀面。哎，其实甭管你看你刚才说的饺子也好， 对， 我刚才说的面条也好， 都是面食。 哎，我记得你看《舌尖上中国》刚火的时候啊，第一季其中就有一期专门单拿出来说主食。 对， 那一季的名字叫做《主食的故事》。在看那一季这个《舌尖中国》之前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哦妈呀，原来 这个面有这么多种做法。 对，有那么多讲究，而且说原来这个主食也能够引起人的这个食欲和馋欲。因为一般会觉得比如说你看吃个馒头吧，你很难说哎呦馋馒头了。 对， 就基本上想象不到有多么美味多么可口。 可是馒头有很多种做法呀，是吧？ 对呀。 有甜馒头、炸馒头、炸馒头片、烤馒头，还有一种特别大那种、大馒头。 我喜欢吃懒龙。肉卷儿。从幼儿园开始吃，因为怎么着呀，这个北方人我们的习惯还是以面食为主。 是的。 哎，所以今天呢就想问问我们所有的听众们哈，你印象当中你最喜欢吃的，妈妈做的也好，爸爸做的也好，最喜欢的面食是什么？ 或者自己做的也行。 哎，如果你会的话，这个说一下，说就行了啊，不准发照片啊，发照片的全部封杀，上黑名单。那今天呢，这个我们在说面食的同时呢，给大家送出的也是面食。 是的， 送给大家的是依然来自特别火爆的老干。老干拌牛肉面。它是一个面条采用了兰州最正宗的拉面的方法。然后呢这个酱呢又是引用了老北京炸酱面的这种拌着吃的办法。 对，但是这个 但那个酱却又不是炸酱面的酱， 还是这个有兰州味道的 哎 一种酱。 对，是这个老干拌的创始人王总哈，自己自创的一种秘密的这个 武器。 武器上次问半天没问出来。好吧，那今天我们依然是老干拌免费送哈，只要你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和我们互动，一起来聊聊主食的故事。微信公众账号是先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主食， 吃面食。 小二 干嘛？ 不是美女小二吗？三角团吗？不是。来给爷先上碗阳春面 来哟。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一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轻轻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畏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不认输。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畏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 是掌柜的封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Hello， 礼拜五的晚上，在下班的路上哈，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我是现在的四娘， 我是貂蝉。 哎，今天呢，四娘和貂蝉哈，要跟大家说一点比较诱人的话题了，就是你最难忘的是妈妈做的什么面食？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哈，说最喜欢妈妈做的手擀面。 手擀面， 最爱妈妈做的面条，还有一个算是老北京的一种吃法了吧，叫猫耳朵，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那个形状像小猫耳朵一样，三角形，也是一种面食哈，用锅拍一碾，哎，说从小就喜欢看着妈妈做，然后呢，现在呢，又是我来给闺女做， 哎呀， 听起来就是暖暖的爱， 对，好幸福的感觉， 对对，对，真的是哈。那我不知道大家印象当中最喜欢妈妈吃的什么，妈妈做的什么， 妈妈做的什么？ 还有这个，还有这位听众哈，跟我们分享说，难忘的是妈妈给我做的鲅鱼面。 鲅鱼面， 哎，海参面哈，用鲅鱼做的。说，但是最难舍的是妈妈对我的爱。天下的妈妈辛苦了，给你们点赞。当然还有爸爸哈，就像这个貂蝉的，从小这个他爸爸做饭。 对，我妈只会给我，比如说烙个糖饼啊，对吧？就特别简单的，我妈都会。比如说包饺子擀个皮儿啊，要不就那个，或者是包个豆包啊。哎，这些会，因为炒菜做饭也不行。 哎，炒大粮的事还是得爸爸来。 对， 看来你妈妈真的是非常的有福气哈。好啦，那这个刚才我和貂蝉也跟大家分享了哈，貂蝉最难忘的是 饺子。 饺子， 哎，咱们这个中国人，包括北方人，不是逢节就吃饺子吗？ 对呀、 啊。对，你看过年吃饺子，立冬吃饺子，冬至吃饺子， 对， 是吧？ 你看，而且呀，饺子都有很多种不同的吃法。你看，因为我是海边人，刚才我们这个听众叫 Soft 哈，说难忘的是鲅鱼面。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那儿吃什么呀。我们那儿吃鲅鱼饺子，去过青岛、大连或者是烟台的听友朋友们一定都知道哈，在胶东地区以及大连哈都特别火的鲅鱼饺子。这个我来北京之后呢，还经常闲得没事儿，哎呦真的是馋呐、啊，个把个月不吃馋得要命要命的。所以到现在我冰箱里最不缺的就是什么、嗯、最不缺的就是新鲜的鲅鱼馅儿。 哦， 就是我妈给我顺丰手擀面的时候，一块把这个鲅鱼馅儿啊、海鲜啊什么的都给我顺丰过来。然后这个经常性的就会自己在家里包包这个鲅鱼饺子、 嗯、 然后请这个三五好友朋友一起来。 嗯，我吃过。 哎，那应该是在冬至那天吧，是吧？去年冬至的时候， 对对对， 哎，去年冬至的时候，这个自个我就自告奋勇，我是在办公室里面包饺子给大家吃，就包了这个鲅鱼饺子哈。 嗯，确实味道不错。 那是你第一次吃鲅鱼饺子吗？ 对，因为我家里属于是内陆东北的， 嗯， 没有海呀、啊，所以一般都是、 嗯、 比如说吃猪肉白菜呀、啊、猪肉大葱啊、韭、 嗯、 菜鸡蛋啊这样的， 嗯， 要不吃鱼肉馅就是那种河里的鱼， 嗯、 没有海鱼， 嗯。所以说这个你看哈、啊、哪怕咱都说吃饺子，各个地方的这个饺子也是不一样的， 嗯， 包括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面条， 对， 也不一样。你看、 嗯、 面条有 打卤面， 打卤面， 炸酱面， 哎， 嗯， 然后有、这 个、安徽的板面， 对，板面、 哎、 刀削面， 热干面， 嗯，还有这个甘肃 牛肉拉面， 哎，拉面，兰州的拉面、 嗯、 当然了，还有这个挂面、方便面。那些都开玩笑哈， 对， 哎，我们刚说到的，你看，包括我们单拿出一样， 嗯， 单拿出打卤面来说，各个地方都不一样的。 嗯，没错。 你像我们家那边的打卤面哈，北京的打卤面一般都是什么呢？ 茄丁打卤面或者就是炸酱面居多吧、 嗯、 因为我不是北京人、啊、 北、嗯、老北京人爱吃拌的炸酱面， 对对， 打卤面吃的还真的不是特别多哈、 嗯、像我们家那边的东北嘛、 嗯、 就是西红柿鸡蛋、 嗯、 对吧，要不就是菠菜， 嗯， 对，菠菜鸡蛋的或者就是紫菜鸡蛋的、 嗯、 就这样做不做吧， 做不做吧，反正你也不会， 对，我只会吃。 打卤面各个地方都不一样的，你看还有一种面叫阳春面、 嗯、 阳春面它其实也是打卤面的一种、 嗯、 它是属于什么呢，它几乎没有什么蔬菜的、 嗯、 只有那么一点点香菜啊等等在上面飘着点缀一下、 哦、很清淡， 对，起一个点缀作用，但是它也算是打卤面的一种。 嗯， 然后还有很多，你像这个芸豆的呀，然后包括刚才我们那位听众分享的这个鲅鱼的， 嗯， 这都算是打卤面。当然还有哈、啊，我还见过带汤的炸酱面， 带汤的炸酱面， 对，是在这个山东潍坊地区那一块、 嗯、 我是第一次也是在当时是在潍坊吃到，出去吃饭的时候说，哎，吃个炸酱面吧， 嗯，以为是干拌的， 端上来那一刻我愣了， 带汤的。 真的是带汤的， 嗯， 带汤呢，上面也有酱，面酱啊什么之类的、 嗯、 你把它拌了，拌了之后呢，反正就是，哎，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就是咱们这个老北京炸酱面加上一勺汤去的那种感觉、嗯、 啊， 说实话我觉得不太好吃。所以每个地方的这个、 啊、 你看同样是面真的是不一样的哈、 嗯、 刚才我们这位听众叫马拉不跑，哎，这是个好名哈、啊、驴拉跑不跑啊， 嗯， 马拉不跑说大排面， 大排 面 是 什 么？ 我也不知道。也是请到这个马拉不跑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 嗯、对， 大排面 解释一下吧、 哎、对，是猪大排还是牛大排哈、啊 嗯、 还有这个香香柠檬刚才说了，我一说到包饺子这个事儿说了三遍，说我要去你家，然后还说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这样等回头这个咱们搞一次活动，搞一次美食节、 嗯、对， 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拿手的好菜， 嗯， 一人贡献一盘，然后我们所有的听众咱们就在仙兔客栈自己的小院里面。 好嘞， 挺好是吧。 哎，那个我先站一个，我煮方便面 啊，就不准有跟你重样的了、 嗯、对，我先站一个，因为我不会做别的。 没事，你还会，你还会煮鸡蛋，你还会煎鸡蛋，哎，你煎一鸡蛋也可以、 嗯、煎糊了呢是吧。这个煮方便面大不了煮咸点，大不了放点水呗是吧。 对你难度太大了。 嗯， 好了，那这样哈，我们这时间先来公布几位吧哈，我们来挑一下这个获得咱们这个老干拌牛肉面免费吃的名额的听众哈。 嗯，好， 我来说一下，挑到的这位叫做浩瀚星光。 嗯， 他说哈，在这样的天气里就适合吃面，恭喜你哈。然后再挑到一位，马拉布跑吧，好不 好？ 好 嘞， 哎， 那也希望这个马拉布跑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大排面。 嗯嗯，好，那这一时间我们继续老规矩来进广告哈，进广告的间隙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鲜偷客栈， 对，告诉我你最爱的主食或者说你最会做的主食 是什 么，可以获得老北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迪联系政策取消了，这可怎么办？ 别慌，安阳伟业奥迪为您量身打造了专属免息政策，让免息不退场，祝您从容购奥迪。电话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8。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已经完全的失去方向，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 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我给你的爱心三千元钱。为什么只要我会唱的歌我都忍不住想要跟着哼唱一下、 你们怎么没唱完呢这一句？ 因为笑场了。好啦，那这个周五的晚上哈，在这里用好音乐陪伴你、同时祝福我们每一位听众周末快乐。 对，有打算去哪儿玩的吗？明天晴天了。 有啊，你看我票都买好了，今天晚上就走了。 哎，那我要宣传一下了。 嗯， 我们这个明天和后天在这个加州水郡有车展。 啊、对，是、 咱们没事的朋友可以过去看一看。 对，是逮貂蝉哈。 对，貂蝉在现场，你们可以过去看我。 我捉貂蝉一只。这个好了，我们还是来说正题哈。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关于咱们主食的故事。你最喜欢吃什么主食？我发现哈，真的还是面为主了。当然了哈，面为主的同时也有不少人说喜欢吃饺子，还有人说喜欢吃蛋糕。蛋糕是主食吗？ 蛋糕也是面做的呀。 也是 对吧， 但是应该不算是主食了哈。蛋糕现在更像是点心，当做甜点。如果把蛋糕当主食来吃的话，这个糖分太高，对身体不好。所以这个家里有很多小宝宝喜欢吃蛋糕的哈，咱们做爸爸妈妈的一定要注意了。然后这个你看，我们还有听众在和我们分享哈，说在内蒙吃的土豆焖面，在大同吃的刀削面，在上海吃的阳春面，在武汉吃的热干面。合着你这走哪儿就第一件事是吃面，什么就没吃别的。 那这个朋友肯定喜欢吃面。 对，这个我之前有一个朋友特别好玩啊，他当时到南方出差去的成都，去了一个礼拜回来瘦了5斤。 为什么呢？ 因为啊，一太辣。作为一个正宗的北方老爷们来说，可能不是那么能吃辣。然后呢，二

客栈， 仙偷客栈， 仙偷客栈开张了。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 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偷客栈开门喽！ 伴着一首非常欢快的失恋军舰联盟，我们继续来进行今天的仙偷客栈。先祝大家周末快乐。 嗯，是的。 哎，这个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主食的故事哈。我们很多听众都非常热心的和我们在分享了很多。 嗯， 哎呀，这个听起来就很诱人的一些面食的吃法。 对， 比如说这位听众哈，骑马头上有犄角，哎呀，好久不见哈。他说我老妈给我做的麻酱面啊，各种麻，在开水泼一碗香椿叶。 嗯， 哎呀妈呀，肚子在叫。 其实北京人特别喜欢吃麻酱哈， 嗯，直接加上了最后一句，你看说的自己都不行了，说完了，哎妈呀，肚子在叫。很久不见哈，那这个，像这个麻酱面是，也是我觉得哈，在北京也算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吃法了。 嗯，是的， 嗯，其实除了麻酱面以外，刚才还有听众提到了哈，说还有这个山西的，陕西山西的油泼面， 嗯， 应该是陕西哈， 陕西油泼面，是吗？ 对，陕西。嗯，油泼面就肉夹馍嘛， 哎， 正宗的陕西风味。 嗯， 这个吃油泼面不吃肉夹馍就不 吃不饱， 少点东西。好了，这个还有这个香香柠檬也是哈，和我们分享了很多主食，有披萨，有意大利面。我们说的是什么呀，宝宝？说的是中餐啊，今天啊，不要给我们分享这个，叫什么 西方美食？ 不仅说要西方的美食，而且他还给我发照片。 对，有一个宝宝， 哎，对，这个小宝宝特别的可爱啊。 嗯， 但是我看的重点还是看这吃的了。四娘，我在节目里一再强调，以后我们谁发照片啊，发吃的照片全部封杀，送奖都不给送了啊。 嗯， 刚才说到这个主食，很多人分享的都是面条。 嗯， 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送出的是老干拌牛肉面。 嗯， 老干拌牛肉面也是一家特别好吃的面馆儿。 嗯， 这个老干拌牛肉面的王总呢，从2岁的时候就去到了 兰 州 生活， 哎， 生活了20多年。 嗯，特别喜欢吃兰州拉面。 嗯， 回到北京之后呢，就忘不了那个味儿。 对，想吃那个面。 哎，于是呢，就又回到了兰州，专门找这个老师傅， 嗯， 学习拉面的手法。学回来之后呢，开了一家面馆，一直开到现在17年了，叫老干拌。 嗯， 其实我一提到老干拌，我们很多听众都知道，特别是在房山地区的哈，很有名。 嗯， 那么老干拌呢，现在也是开了第二家分店了。 嗯， 第二家分店呢，就是在良乡拱辰大街。在兰帆美容美院，兰帆 美容 美发 的旁边， 对，在这个大院里面， 嗯， 对面呢是华冠超市，非常好找的一个地方哈，大家可以去照顾一下生意。那么同时呢，也说一下哈，二店呢，有很多新的吃法， 嗯， 比如说在原来的兰州拉面配这个干拌酱的这个基础之上啊， 有了很多新的吃法， 哎，增加了火爆小公鸡儿， 哎，还有什么虾仁儿的， 嗯 嗯， 还有这个。小红小绿爱肉肉，这都是肉面哈， 嗯， 等等等等， 什么豆角麻麻， 哎， 对吧？ 对对对，特别好玩的一些这个 名字、 嗯，大家可以去尝一尝。然后同时呢，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的老干拌的名额啊，强调一下是二店的名额哈， 嗯， 是老干拌的新店。那么我们继续送，刚才已经送出两个了哈，咱们接下来挑到的这一位，我们送给吉妈头上有犄角，好不 好？ 好， 恭喜你， 哎，也是咱们的一位 老， 嗯， 老朋友了， 很久没见了，嗯，同时再送给这一位，名字叫做，我来看看， 嗯， 送给锦鲤。 好， 好吧， 恭喜， 哎，送给锦鲤， 嗯， 也是锦鲤和我们分享了说这个韭菜盒子一次能吃7-8个，我瞅着这食量不小，食量不小，咱们去老干拌吃哈。 嗯， 好了，那这样这个这一轮两个名额就送完了，我们继续来聊主食。 嗯， 刚才呀，我一直特着急， 为什么呢？ 集有听众来跟我请教这个鲅鱼饺子， 哎呀， 嗯，还有很多要去我家吃的，还有很多问我怎么做的，我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来，娘，升级为美厨娘了。 哎，美厨娘，我要跟大家分享鲅鱼饺子的做法啊。首先，咱们要挑好新鲜的鲅鱼，这个鲅鱼呢，尽量还是稍微大一点的为好，因为大一点的这个当然不要太大啊，这个长度大约在30公分吧，30公分以内的长度是最好的。这个小鲅鱼，这些鲅鱼呢，这个要用新鲜的，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这个如果你买不到鲅鱼的话呀，可以买什么呀？买这个海鲫鱼，还有这个黄花鱼。都可以，如果有条件的，咱们在市场上可以直接让鱼贩有那个机器，把它直接给挤成肉馅儿 啊，给搅碎了。 对，如果没有这个条件的话呢，我们可以回家自己片， 剁， 剁之前呢，我们要先把鱼这个给剖好、整好，把肚子什么的该拽都拽出来，清理好了之后呢，咱们这个直接片一下。片的时候，我教大家一小方法，你要片鱼肉怎么样片的更顺溜呢？把这鱼先立起来，肚子朝下，照着它这个脊梁杆啊，用刀拍几下。 为啥呢？ 因为先竖着拍几下之后，肉方便离骨。方便离骨之后呢， 长知识 了，我们再把这个鱼给放平了之后，拿刀把鱼肉给片下来。片好鱼肉之后呢，剁碎，剁成这个鱼馅儿。剁成鱼馅儿，鲅鱼饺子忌讳的是什么呀？最忌的就是纯鱼馅儿。我们要加上肉去，不能用纯鱼馅儿。加上一点点这个肉呢，最好也不要用纯瘦肉，加上一点点五花肉去。这个比例呢，大约我觉得5:1、5:2，这个比例都可以。甚至多一点呢，可能说5:3都可以。然后这个就看您的个人口味了哈。当然这个馅儿呢，和之前啊，有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就是花椒粒儿。 花椒粒儿， 花椒粒儿烧开了之后，这个花椒水儿把它浇到鱼馅儿上，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去腥，比那个什么啤酒去腥、白酒去腥什么的好多了，就用花椒水儿去腥。然后花椒水儿，这个五花肉，还有这个鱼馅儿，三样和到一起搅，添一点点水，一定要一个劲儿搅到这个鱼馅儿感觉有点厚墩墩的那种，搅不动的情况才可以。因为如果不搅充分了呀，这个饺子包出来之后会觉得口感有点发涩，不滑。你得充分搅个大约10多分钟，一个劲儿的搅10多分钟之后，口感才能够达到最好的。如果你出现越搅越稀的这种情况呢，比如说添水添多了，那么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盐之后，你再搅，它就会越搅越厚了。这个咱们的鱼馅做好了之后，你就放上这个鸡精啊，然后料酒啊等等，少来一点点。当然，还重要的是添上几勺油去，就可以包饺子啦。这个初学的， 学会了没呀？ 初学的听众可以什么呀？可以尝试先包两个煮出来， 看 看味儿合适的话，咱们再把剩下的馅儿全包了。如果一次包不完的话，这个馅儿也没关系，可以在冰箱里放上个保鲜里放上个2到3天吧， 没问题。 没问题，可以接着包。好有成就感，第一次在节目里面分享美食。这个香香柠檬哈，这个前。